以意大利议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安东尼奥·拉齐为团长的意大利各政党议会议员代表团28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